印祖亲笔所写的圆通章的原本，亦在我们的道场，这个因缘非常的稀有，希望同修多多读诵，依教奉行。